天，所有的荣誉已变成遥远的回忆，辛辛苦苦已度过半生，今夜从又走进风雨。我不能随波浮沉，为了我挚爱的亲人，再苦再难也要坚强，只为那些期待眼神。 大家一起唱， 心若在，天地之间还有真爱。走进风雨，我不能随波浮沉，为了我挚爱的亲人，再苦再难也要坚强，只为那些期待眼神。 心若在，梦就在，天之间还有